看不见你。熊买了个望远镜。 望远镜有什么用啊？ 兔子看见了问。用来看本来看不见的远地方，熊说。 能看多远？ 兔子问。 很远， 熊回答。 很远是多远？从我家到你家那么远能看见吗？ 兔子又问。 能啊， 熊回答。 太厉害了，借我玩几天好吗？ 兔子恳求说。 行啊， 熊痛快地答应了。于是兔子拿着望远镜回家了。午饭后，兔子坐到窗户边，拿出望远镜往熊的家里看。望远镜果然厉害，隔了这么远也能清楚地看到熊。熊正在院子里浇花呢。 嗨，熊，我看见你了。 兔子快活地朝熊招手，可是熊没理他，还在继续给花浇水。 我朝你招手，你干嘛不理我？ 兔子很不高兴地跑去熊的家里问熊。 你在哪儿朝我招手？ 熊问。 在我家呀， 兔子说。 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你，就朝你挥手。 我没看见你嘛， 熊说。 望远镜可以让你看到我，可是我看不见你，我们离得太远了。 这样啊， 兔子把望远镜还给熊。 这样你就能看见我了，对吧？ 是啊， 熊回答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兔子就跑到熊的家里。 昨天你从望远镜里看到我了吗？ 兔子问。 看到了， 熊说。 我看见你在看一本很厚的书，我还看见你吃晚餐， 是胡萝卜和玉米粒，对吧？ 对的呀， 兔子高兴地说。 那个时候你在干嘛呢？你晚餐吃了什么？ 我在看你啊， 熊说。 我吃了土豆和番茄。 你在看我，我却看不到你。 兔子又不高兴了。 其实我也有点想吃土豆和番茄。 于是熊从厨房里拿出一个昨天晚上吃剩下的番茄，切成片，拌上白糖请兔子吃。 番茄真好吃。 兔子快活地把盘子里的糖汁舔光。 别管望远镜了， 兔子擦擦嘴说。 我要是想看到你，就来你家找你。我能看见你，你也可以看见我。你要是想看见我，就来我家找我。你看见我了，我也能看见你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